我国劳动新闻24号刊载了评论员文章，剖析南朝鲜保守集团的丑恶实体。文章指出，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受到民心的严正审判后，百般挣扎，以图摆脱灭亡的陷阱。文章以寄生于外部势力的卖国贼集团，把反统一当作国事的逆贼集团，给民族带来惨祸的好战集团，腐败透顶的营私舞弊集团等为小标题，详细地揭露了南朝鲜保守集团满脑子尽是亲美崇外和亲日卖国思想，惯于叛逆和营私舞弊，被反统一对抗和战争活动冲昏头脑等丑恶面目。